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前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跟大家关注了老年人的投资理财的陷阱啊。但是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的案件都是一些民事纠纷。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主要是涉及到老年朋友的一些投资陷阱。不过呢，今天所讲的这起案件就是刑事案件了。几名被告人呢，是骗了老年人一共达到了几百万，而且呢是以这种投资邮币卡的形式来骗了老年人的钱财。那么到底这几个骗子是如何骗老年朋友的钱财的？最后又是怎样案发的？老年人被骗的钱款又有没有挽回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检察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的黄成检察官。黄检察官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黄检察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专门诈骗老年人的一起案件哈。 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嫌疑人主要的宣传手段就是利用这种邮币收藏，邮币的收藏品。 什么叫做邮币啊？ 邮就是一些邮票吧，有收藏，具有收藏价值的邮票。币就是一些发行过的这个人民币啊，或者是纪念币这种。对，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主要是纸币，他们有的称为大叶兰啊，或者之类，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些名词了。可能一元的第几版的一元的人民币，然后它是整版，比如说一版有100张，算是一套，然后成套的这样卖。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怎么来骗这些老年朋友的。 他们呢手里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的个人信息，有联系方式， 哪来的呢？ 三名嫌疑人就是三名主犯嘛，一共是四名嫌疑人起诉的。三名主犯呢之前都从事过这种邮币的这种销售，过这种工作经历，都在各个公司。然后呢，他们就从原来的公司带过来一部分这个个人资料吧。然后来了之后呢，就利用这种个人资料，就是以前的这种客户资料，然后就开始打电话。他有一个专门的，就是类似于这种打电话的部门。聘了这个十几个人，就专门用来给客户打电话。打过去以后呢，根据对方的不同情况啊，如果是老年人，这个可能态度啊各种就会不一样一些。然后先聊聊其他的，就是跟老年人套近乎嘛。然后说我们这儿可以免费送您一套纪念的邮币。然后呢，您过来领，但是得来公司领，可以顺便来公司看看。然后顺道再介绍一下，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销售的比较火的某一款产品啊，号称是。买了之后呢，在半年之内就能有25%的这个升值。然后到期呢，我们可以回购回来，就是这样。好多老年人觉得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嘛。但是呢，就是又有这种好奇心嘛，毕竟免费送，我不买的话，免费领个东西嘛。有的老年人就去看了，这个地点呢，在那个双井时代国际那个大厦里面。他们好多老年人就去了。 那不是个小区吗？ 他应该是写字楼吧？ 写字楼是吗？ 对对，时代国际、 哦、是他们租的那么一个写字楼啊、那一层 哈，租的这个两间房间吧、 嗯。 然后他装修的还比较豪华， 嗯， 然后有公司的 logo 啊各种，然后里面有就是摆的琳琅满目的各种邮币的那种收藏品、 嗯，就看起来非常的正规， 非常的 很吸引人， 对，很吸引人。然后老年人去了之后，他们就开始热情的接待，先是热情的接待，然后跟谁给您打的电话呀？然后找谁来负责接待，然后接着跟他宣传这个东西、 嗯、 然后也是按照承诺就先把免费的东西送给你 啊 都实现了、 嗯、 然后再跟他继续介绍这个东西， 嗯， 介绍邮币， 嗯，他最开始送的是一些什么， 比较简单的，比如说、 嗯、 刚才我跟您说一套，比如说是像是100张的那种，他可能送个半版或者之类的那种比较简单的 啊，就是先给点小恩小惠呗， 对对对、 啊、是吧， 毕竟是免费的 啊、 嗯、 那老年朋友可能觉得诶我就来这看一下就有这么些好处， 对， 对对， 那我就接下来听他们跟我们跟我怎么说吧， 对 对， 对吧， 对对对、 嗯、那接下来他们就又说了些什么呢， 说第一还是跟打电话里面说的差不多的， 嗯， 然后他给他们展示的就是好多这种协议，就是协议写得很清楚，也承诺了这种 25% 的返利，周围不止老年朋友，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年龄层的人，当然绝大多数是老年朋友， 嗯， 也在那儿买，大家可能老年朋友还有这种从众的心理吧，一觉得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还有一种口碑的效应吧，就是有些人确实是返了利了，得到好处了，也有这种宣传的作用。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把所有东西都是写在面上的， 嗯 啊，写承诺什么时候到期回购，给你25%返利，然后给你一个收藏票、 嗯、 就相当于收据了，但是他们也不开具发票、 哦、 啊，相当于收据，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你看 啊、哦，那个协议要签字， 要签字， 要签字， 要签字， 嗯、 盖章。 嗯，盖完章之后，一式两份，老人手里有吗？ 老人手里有， 也有， 有。 那咱们假设一下，一位老年朋友去看了， 嗯 啊，买了，他买了之后，他会拿到这些东西吗？ 是这样，在目前的所有报案人当中呢，120多名这个受害者当中，大概有30名是没有拿到的。啊，31名没有拿到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他们得跟他们宣传的时候就说了，嗯，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回购的时候，如果您有破损或者保存不当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它这个升值， 嗯， 影响回购的这个可能金额啊，您不如放在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替您保管。这么一说，有的老年人觉得也是， 嗯， 反正协议在我手里啊，虽然东西不在的话，可能我这个也不便于保存，我也不懂，就是这样就把东西留在那儿了。 哦， 所以这些人的这个损失来讲更大一些。 那还有人是实际拿到的？ 有的人确实实际拿到，有的人是懂。 哦，懂、 懂、 哦、 甚至有的人把跟这个一些销售人员熟了之后呢，把自己家里有的一些收藏品拿到这儿寄卖。 哦， 还 有 这 样的。 对，但是他当然寄卖，当然最后没有得到了，因为这公司后来人去楼空，就是跑了。 那您跟大家说说，他们一般都卖给老年朋友一些什么呢？就除了说您刚才说的哈， 嗯、 送的那个什么一个板，那么一整板1块钱啊、 嗯、 什么之类的，半个板1块钱、 嗯， 他们还卖一些什么呢？ 就是各种邮票吧，打着各种幌子， 嗯， 就是比如说有的周恩来题词的什么抗癌的纪念邮票啊，北京民居啊，蒙古民居啊这种邮票，然后啊、 嗯、 纪念币。就是一些第几版的那种1元的，就是比较老一点，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其实收藏价值并不大，然后他们就是忽悠的成分更多一些在里面、 哦、 当然老年人更看重的是什么，其实也不是看重这有，不是看重他那个卖的那个东西，而是真正的是那个返利、 啊、 他们买的话有的是几千块钱，当然多数的话是几万块钱的买，几万块钱的话25%的返利，那么半年时间就有25%的返利， 对， 这个是很诱人的，最高的有的是几十万的买啊，6-7十万的都有， 真的 是啊、 6-7十万、 啊，所以纯粹是当做是一个这个理财的产品，或者是投资的手段，是这样的。如果真正去为了收藏这个，很少、嗯，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似乎看起来是稳赚不赔的， 对，主要是为了赚 钱，对吧？啊，您看炒股票，这个股市波动很厉害的， 对对对， 是吧？啊，如果说定期存款的话，利率还低， 对， 对吧？ 远没有这个 啊，远没有这个高， 嗯、 多划算啊！几十万啊，有几十万，有几万的啊，买了这些东西哈、 嗯。 好，那现在是他们买了。他们拿回来，如果不拿东西的话，就不把实际的东西拿到手的话，其实就拿到了一个协议。 对对对，只有一个协议， 只有一个协议， 一个所谓的藏票，其实也不是正规的这个发票和收据。 哦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半年之后呢？ 多数人是没有等到半年之后，这个公司就人去楼空了，不到1年的时间嘛， 嗯， 将近400万的这个投资、 嗯、 就收到了这个400万的投资。 那您不是说绝大部分人没等到半年？ 对对对， 是也有等到的是吗？ 有等到的，但是它是这样、这个公司呢，从公司成立，它最开始的这种经营模式是按月返利， 哦， 它是每个月 我同样是返你25%， 嗯， 但是呢，我把它拆成，当时没有说是半年，当时可能是一年，我拆成12个月， 嗯， 然后每个月这样给你返，而且也确实在返，确实在返，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嘛。开始的人肯定很少， 嗯， 后来通过这种模式，然后慢慢的公司可能有点力不从心了，后来觉得就改成这种一次性的到期回购。他签的协议基本上是在10月份，说是在10月份有一个，他们称为红太阳的一个拍卖会吧， 嗯， 然后到时候可以把这些东西全拍了，然后再把大家的东西回购过来， 哦， 给大家返利一次性， 哦，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只是一个幌子。他们到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跑了。 后来是谁发现他们就跑了？ 有的老人是这样， 嗯， 可能周围出现了一些案例， 哦， 在电视上也看到， 听说或看到了， 对，或者家人子女有的觉得不靠谱，觉得我想把这个钱啊退回来， 嗯， 啊，大不了返利我可以不要嘛。我想退回来这个钱，但是公司呢，就是跟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然后呢，这个老年人就报警了。报警了，当时是警察也去，也是调解了，当时也没有发现这个公司这种返利的行为啊， 嗯， 就是以为他只是一个销售的这样， 嗯， 啊，调解了一下， 因为看起来好像挺正规的。 对，但是这个公司害怕了，就是说经过这一次两次这个有人报警之后，他们害怕了， 嗯， 心里没底了， 嗯， 所以就是后来这个采取了这种逃匿的这样一个行为。 哦，那当时这个老人在报警之前找到这个公司， 嗯， 说我想把我的这个投资要回来， 嗯， 那当时这个公司这人员是怎么跟这个老人说的呢？导致老人报警了？ 对，第一是拖，就是先拖时间，第二呢就是编谎的说是那个拍卖会还没到， 嗯， 如果按照就是说您我们协议签到10月份嘛，那么您想提前换的话，那么对不起，有可能就是您本钱都不够， 嗯， 不止说返利了，因为您是违约嘛， 嗯， 啊，有的老年人就心理上就是觉得接受不了。之前呢有人确实也退了，公司也给退了，这种也是按照这种就是等于赔了， 嗯， 就老年人是赔了， 就宁肯赔也退了， 宁肯赔也退了，因为那个老年人特殊情况是他就是身体突然发病， 哦， 需要钱治病，当时是给退了，哦，以为就是这样的话退了之后可能不会引起那个其他人带来这种大面的， 嗯， 对，这样引起，结果后来可能人多了，公司就开始采取各种借口不给退了。 后来这公司就觉得势头不对， 势头不对 啊，就跑了， 对，对，跑了 啊， 嗯， 那这回呢就出事了呗， 出事了， 嗯， 出事了之后。侦查部门通过各种技侦手段嘛，就把几名主犯全抓到了， 嗯， 啊，3名主犯全是女的，然后在20岁到30岁之间。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三个主犯在整个这个公司经营的过程当中， 嗯， 他们一般有什么分工吗？ 有， 他们这三个人，嗯， 对，其中是一对姐妹， 嗯， 亲姐妹，然后主要是姐姐整个构思这种经营模式，整个这个在包括钱的收取啊、工资发配啊，都是她负责，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就专门负责就是进货 啊，就是妹妹是吗？ 不是妹妹，妹妹是在现场这个销售， 哦， 就是相当于这个现场的经理， 嗯， 她专门负责就是。客户来了以后接待签约，这些都是他负责， 哦， 哎， 哦，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女的就是专门负责进货， 嗯，进货哈， 对对， 那咱们就说说这个货吧， 嗯， 这个货他们又是从哪儿进的呢？ 是那个邮币市场， 嗯， 马甸的那个邮币市场，就其实就是在那儿进的， 嗯， 也是各种散摊， 买进最后和卖给老人的这个价差能有多少， 嗯，这个价差不好，就是目前不好确定的，就在这个地方，因为邮币这个东西， 嗯， 收藏品一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得不到它一个现在具体价值的这么一个鉴定，就是不知道它就是可能应该值多少钱， 哦， 他可能当时的市价是多少， 嗯，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取证了。如果仅凭这个嫌疑人供述的话，这个他这个差价好像似乎看上去好像不大。其实根据就是专家就是经过论证之后， 嗯， 他这个是绝对是虚高的一个价格卖的，但是不能出具这个相关的价格鉴定，因为他毕竟是一种收藏品， 嗯， 也是一种犯罪成本，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给他。 那咱们不一共抓了4个人吗？ 对， 是吧？4个人、 嗯。 那除了这3人之外，还有一个人是谁？ 还有一个人是一名员工，这个员工就是专门负责打电话的。专门负责打电话的， 哦， 对，他当时是等于跟着那个除了那姐妹之外另一个人从别的公司一起过来的啊，别的那个之前也是做邮币的公司， 嗯， 等于是被他俩挖过来的，干了一段时间， 嗯， 到2013年4月他就离职了。 这个公司不仅仅这4个人呢，还有您说还有别人啊， 对， 他们也雇佣了别的人，那些人 都没有抓到，而且这个他们当时就是经营期间，好多人用的都是化名，包括名片啊，各种这个上面印的全是各种假的名称。由于公司也人去楼空了，就是从公司那边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证据，他所有一切的证据都销毁了，有可能被害人远远不止这120余人，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只能根据现在报案的人的这个证据情况来定案， 这120多位都是老年人吗？ 90% 都是老年人。 那他们都是主动报案的，还是说后来公安机关又慢慢慢慢找到的？ 有几十名是主动报案的，后来是他们之间啊，相互之间啊，你去报案吧啊，怎么样？ 嗯， 公安已经立案了。 嗯， 就是不报案的话，可能对这个退赔啊，各种都有影响。之间， 那现在加起来，这老人的损失能有多少？ 损失的话是390多万， 哦，将近400万啊。 对，将近400万。 这个钱能够要得回来吗？ 钱目前的话，经过这个我们努力吧，现在查扣在案的大概有100万人民币左右。因为当时，好在这个嫌疑人他有其中有个50-60万是也是买了一个银行的理财产品，等于他是冻在那儿动不了。 哦哦、oh, 哎，所以这笔钱是扣下来的、 扣下来。 另外对还有其他几个相关的银行卡在现场抓的时候。 那现在这几个嫌疑人啊，他们的认罪态度啊、包括他们的说法啊，面对咱们提讯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表示和意思？ 提讯的时候呢，其中就是这姊妹这一对主犯认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包括那个那名员工啊，认罪态度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那个负责进货那个人他就说，我可能不是主犯，第一、我可能不是主犯啊，虽然我是公司注册上面的股东，出资了，但是我所有经营模式啊，什么他骗人的方法我都不负责，我不知道，变成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就说公司逃匿，公司跑了，这事儿我不知道，等于是那姊妹俩就带着公司员工就跑了，当时呢，我还准备回公司上班呢，一看也是人去楼空了，我还给他们发短信打电话。 那现在啊，就是说这些人包括您刚才提到啊，这两个就是那对姐妹供述还是比较好的，那他们从老人那儿骗来了钱怎么来分呢？ 基本上全是有这个就是主犯就是李某某他来决定，他供述来说，第一肯定是用来进货这一部分，第二就是公司的这个经营成本，他们所谓的经营成本要租，然后要给员工工资，然后各种这个损耗这一方面，然后剩下的他说这个我消费了，回货了，剩多少都在我现在这个卡里。 哦， 是这样。 他有没有讲大概啊？这个利润能有多少？因为他有成本嘛，成本在里面的。 按照他说的话，肯定是对自己有利了。公司这个我没有办法查证。 对。 他说的话应该是在30-40。 他得租这个地方是吧？ 对。 那是不是还得前期把它装修一下？ 对。 啊，这些应该也能够算到他的成本当中啊。 对，但是犯罪成本，我们是不会给他减数额的。 哦。 对，因为你是为了进行犯罪行为。而实施的一种这个准备，包括你买邮币，包括因为如果最后有的人说我没拿到这个邮币，有的人是拿到了，就被害人之间也有之间这种不同的意见，觉得我没拿到的我损失更多啊，我是不是应该退赔的更多 啊？我拿到的可能就赚一点， 拿到 因为毕竟手里有、这个、 我毕竟手里有嘛啊。 对， 但是不管你跟谁解释的话，被害人都是也不平衡的，但是意思我也是被骗了，这东西我宁愿不要，凭什么我就是就要这个退赔的就要少一点呢，是吧？就是他们之间也有这种矛盾，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因为本身价格就无法鉴定，不能给他计入，全部算到这个嫌疑人犯罪的这个数额当中。但是他前期返利的经我们查证大概有10余万块钱吧，这个给他减掉了。 这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我一直在想啊，如果当初那个老人不去要回那笔钱的话，他不报警的话，也是这些人还没有感觉到危险存在的话，那这公司是不是有可能会继续经营下去？那这个姐妹有没有讲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想怎么样呢？ 可以这么说，这个他们这个逃匿是必然的。 哦， 逃匿是必然的， 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第一，从本身他们经营上来说，他们虽然注册了一个公司，但是基本上没有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在经营，而是用就是也相当于也是一个化名，叫鼎盛文化，叫宁波盛典收藏品有限公司，用了2-3个甚至更多的名义在经营，对，本身就有一种掩饰这个他这个目的在里面，然后他们本人也都没有用真名，都用了化名。几名主犯基本上都用了化名，也就是说有这种逃避追查或者侦查的这种意思在里面，本身就有这种准备。然后第三，他这么经营下去永远是这个资不抵债的，除非是后面买的人永远更多，而且他这种不定期的返利的这种宣传效果，一旦到了就是他这种集中回购，一旦到了10月份怎么办？ 对， 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经济能力能够把这个所有人的这个承诺全部兑现，所以他必然是要在这个之前要逃匿的， 对，早晚得跑， 对，必然是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 那这个主意啊，是姐姐还是想起来的，还是妹妹出的主意啊？ 姐姐， 那姐姐有没有说她这个主意她是怎么想的呢？是自己以前有这样的经历啊，听人家说的，还是自己完全凭空想出来的呢？ 她应该是姐姐先跟一个别的公司在这个经营。那是一个男的，后来公司用的名义其实也是那个男的公司的名义，但是后来那个男的也是卷款跑了啊，他等于 把接着那个公司，虽然自己注册了一个公司，但是接着那个公司的名义， 嗯， 继续经营下来， 哦、 是这样，等于他等于是从那儿学的。 哎，我也发现很多这种诈骗的手段哈，都是一个传承一个这么传下来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有的比如说员工干过，然后后来自己他就单干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罪名是两个，一个是这个集资诈骗罪，一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哦，这两个罪哈。 对。 哎，为什么是这两个罪啊？ 因为它首先是一个侵犯金融秩序的行为。这个 他们就是邮票吗？票邮票和货币这个钱币吗？怎么就搅乱金融秩序了？ 对，是这样，因为他卖邮票没有问题，你销售任何产品，只要你有这个经营权限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承诺高额返利，那么它本身属于金融管理的一个范围，就像你往银行这个存款再返利息，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它前期这个定期返利是一个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由于三名主犯后期的这个逃匿足以认定他们具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有前期的这种这个隐匿姓名然后套用合法形式在经营的这种行为，可以认定他们是在隐瞒事实掩盖真相，这是一个典型的诈骗行为。那么在金融领域的这样一种非法集资形式的这样一种诈骗行为，就构成集资诈骗罪。 哦， 对， 那怎么就又非法吸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针对那一名这个从犯，也就是那名嫌疑人，因为他在2013年的四月份他就离职了，也就是说不是说他当时跟着公司一块逃匿了，而且他不是主犯，他是按照这个主犯的命令或者是这个他们按照他们的指示在这个进行经营，参与到犯罪当中。他经营的期间内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集资诈骗也是诈骗的一种一类。 对，可以这么说。 他们有可能面临的是怎样的处罚？ 是这样的，集资诈骗罪根据我国刑法第这个192条的规定，那么他们已经构成数额特别巨大，是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这样一个刑法。那么我们量的是在10到12年之间吧？ 哦， 应该是这样。那么那名从犯呢？那么是3年以下，这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哎，我们也发现啊，现在针对老年朋友的诈骗啊，这种诈骗的方式上，最近这几年有所变化。现在很多都是针对老年朋友，比如说喜欢收藏啊，于是呢想出来这些招数哈，一些看起来比较保本的这样的东西啊， 对， 吸引老年朋友的注意哈。那么针对这一类问题，针对这样一种新型的这种模式和一些理由，您觉得作为老年朋友来讲，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些人给您的打电话的忽悠啊宣传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觉得只要抓住最根本的一点，因为所有不管是非吸也好，这个集资诈骗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非法集资形式的这种犯罪也好，总归是要从你的腰包里掏钱，这是第一位的。当然现在是如果是骗的话，肯定是要先要博得您的信任，那么这么信任一个过程，您就首先要有这种警惕心理啊，他为什么对您这么亲热，态度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要送您的东西，可能您稍微的思量一下就能避免掉入这个陷阱。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种非法集资类的，它必然面临着一种诱惑，这种高额的返利。您只要看到了这种非常不正常的25%的返利，如果他真能做到这种25%的返利，我觉得他没必要把这个东西卖给您。他买来之后他自己直接拍卖了，如果他拍卖了之后还能给您25%的返利，那么他的利润应该在25%以上，他何必还要把这25%分给您呢？ 对啊， 这显然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 啊，对，稍微想一想，的确是这样。 稍微想一想，您是这样，对，就可以感觉到里面可能是一个陷阱，不要被他表面的这种可能老年人觉得扎堆或者说一种盲从的心理啊，好多人在买这个东西，可能就不是骗人的，而装修的很华丽，这个各种证件都齐全，都挂在那儿，就博得了这种信任了。其实不是这样啊，往往越热。越这个吸引你注意的东西，有可能你越容易上当。 我也发现现在好多骗子他真的会注册一个正规的公司。 对，是这样。 您就算去工商局网站上查也是能查得到的。 对，完全是可以查得到。 而且人家会把人家租的地方装修的特别的华丽。 对对。 让人家看起来这没有问题。 而且觉得很有实力，很有资本。 对啊对啊。但是恰恰就是一个骗子。 恰恰就是一个骗子。 这怎么办呢？ 这样的话还是需要老年人自身，就是第一要有一个这个防备心理。不管他装修的那么豪华，不管他说的多么有诱惑力，遇到这种事情，第一是冷静，然后多和家人、子女商量一下，多收看一些我们法治类的节目，可能身边有很多这种例子，就是在电视上或者我们广播里已经报道无数次了。 对对对对 对， 嗯， 对，是这样的，就是能够在有这种，就是 预防的观念为先吧，就是先是这样，先避免自己被骗，也避免身边的人。 没错， 因为您呢可能一个盲从的行为又会影响到周围其他的朋友。 您说现在他们这个诈骗骗的这个所得哈，违法所得已经能够再案的有100多万、 对，100多万。 那剩下来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把终身的积蓄都投进去了，那他们的损失怎么办呢？ 是这样，好多老年朋友也到我们这儿反映这个养老钱都在里面，有些这个病了，这个之后受不了这个打击， 的确 好， 的确这个伤害比较大，压力很大， 好多子女亲属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不敢说， 他们可能也不敢说， 对，压力非常大，本来是指望这个赚钱给儿女一个惊喜，而现在有可能反而造成了一种伤害，是这样，造成的危害是特别大，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不能说，因为就是您是救命钱，或者别人是怎么样，这个还是要保持一个客观公正平均分配的这样一个原则吧。我想这个当然最后的特别是由法院来处理。 那有没有可能说，比如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在现在还在尽量的去找这个被告人、嫌疑人的违法所得？ 是这样。首先第一点，如果认定了这个犯罪数额，那么这个犯罪数额是要伴随着，就是说你犯罪嫌疑人这个终生的，就是说即使你现在没有钱，退赔是就是相当于一个债务一样。对，就是你出狱刑罚执行完毕之后也还是要还上。 对，法院的执行厅也会 对 继续 执行。 对， 然后根据不同的线索，包括这些被害人如果能够提供不同的线索，能够发现公司当时还有一些经营的这个设备啊设施啊在放在什么地方的话，也可以，或者被告人的这个亲属代为赔偿也是可以。 好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那么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的黄成检察官，谢谢黄检察官。 谢谢。 好，黄检察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着重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老年朋友的投资理财的各种不同的陷阱，这里呢既有民事纠纷也有刑事案件。那么通过这四起不同案件的介绍，我们也希望能够提醒老年朋友，一旦遇到类似的这样的宣传，或者说呢您的朋友亲戚和您推荐，您呢首先一定要提高警惕，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问题，有可能存在多大的风险，一定要仔细考虑，慎重选择。在下周一周二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方面涉及到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话题，就是和老年朋友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房子呀、财产呐、赡养啊等等等等。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